存在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要地之交，之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，今宵。 我在

我们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很在意工资，我们很在意待遇。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，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。但我没有想想说，其实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今天熊了小，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林奇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公元前243年7月29号，秦国发生蝗灾，天下大疫。1616年7月29号，中国明代戏曲家、文学家汤显祖逝世。1836年7月29号，法国巴黎凯旋门建成。1856年7月29号，德国作曲家舒曼逝世。1890年7月29号，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·梵高自杀身亡。1928年7月29号，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出生。1948年7月29号，伦敦奥运会开幕。1984年7月29号，徐海峰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。1986年7月29号，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。1994年7月29号，意大利前总理贝蒂诺·克拉克西被判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殷琦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？因为你想和他谈爱，让他一生为你画眉，这明白痛才明白爱，享受爱和他。